该找，又明知道宝玉爱的本是林表妹，若与他迎娶宝钗，他准不饶。前思后想怎么好，这件事凤姐儿她早就看透，把话瞧。老祖母，您何必自己添烦恼？要据我看，宝姑娘她的福大，林妹妹她的命薄，对她说，就说娶的林表妹，再借来紫娟丫头不知道，只要是不入了洞房，行罢了礼，我的父母啊，管保您忧虑全无。 Oh.

不断涌现，请看一看新入队的少先队员，他名叫王小娟，他的事迹可不平凡。小娟他每天下学回家转，他总是一边走来一边往四下观，他看见有人乱扔果皮纸笑，他随手捡，捡起来随地吐痰，这个习惯可不好啊，它能把各种细菌来蔓延，环境卫生靠人人关心，大家来干，好把这首都建成美丽的大花园啊。